好，下半場哭波桑嚟啦，哇，好似好響 啊！係啊， 啊，連石醒神，好，呢、這個時候京一咧下半場就嚟到啦，咁啊循例入替啦嚇，咁啊講英超，咁咧就英超咧今個禮拜咧話個特色咧就係、是、入波奇多啊，咁啊今個禮拜嗰十場波數數埋埋咧，六個比數啦，6-0就車仔贏，2-0就洛域治。跟住紐卡素1-0，曼城啊5-0，後城啊2-0，愛華頓3-2，卡迪夫3-6，跟住韋斯咸2-0就輸波，熱刺3-2贏波，跟住咧就係、是、阿斯通拉咧1-4輸俾史篤城，夾夾埋埋咧數下數下，如果冇計錯啲加數咧，咁就係42個波。十場波， 你都咁專注呢樣嘢。 唔係啱啱真係數過42個波，因為今個 啦啦，你點會計咧？呢啲真 係哦，唔係喎，喂大佬，今個禮拜好得意嘅，好大比數啊，6-3又6-0， 係啊， 真係好少見，所以特登就數係咁啱，真係42。如果我冇計錯啊，大家各位可以計一計。 總共42球。 啱啱42啊！ 咁 magic 啊！真係，所以真係好邪啊！因為咧，今個禮拜咧第一場啊。就係、是、有一場斜波啦， 耶 路士就6-0， 鬼咁慢嘅賽事啊， 真係離奇 啊！你快啲有咩要賺都賺咗先啊！ 冇錯， 係 啊！嗱，禮拜五俾傑斯打飛機啦，啊，禮拜二我俾翻你打飛機。 嗱，首先咧第一件事，呢場波我冇喺現場睇嘅。我就 你梗係唔會喺現場睇， 咪咯？你現場睇你翻到嚟， 唔係啊！師兄好少可咧，會開心到講到一啲嘢俾我哋咁樣入去㗎， 入曬係嘛？ 曬啊！ 啊，因為就唔係即場睇嘅，應該咁講。咁咧，我就喺麻雀，應該係喺個聯誼會嗰度打緊牌嘅。咁、哦、啊，打緊牌，咁咧就顧住嗰10幾隻。咁啊，係啦，咁啊，我啲雀友咧，其實都係。啲足球 fans 嚟嘅，佢哋曼聯擁趸嚟嘅，咁、咧就 跟住俾我會豬死你， 就俾我睇個比數，啊一望，咦，話點解會話3-0咧？我以為部手機壞咗，啊以為啊點解咁早10多分鐘3-0， 廿分鐘到嘅事嚟嘅咋？ 3-0、啊，我都以為咧係即係錯咗啊，即係自己部機壞，原來唔係，係真係3-0，啊真係拗曬頭。嗱、啊、場波咧其實就。陣容就我都講過啦，咁就呢場波就車仔又會出奧斯卡啦，即係安祖史卓利啦，另外就係呢、這個夏薩特啦，前面就伊杜奧，咁啊但係伊杜奧打咗陣就受傷嘅，咁就費托咧就入咗嚟，咁啊中場就馬迪同埋咧大衛路易斯呢一 pair 就好緊要。嗱，如果我印象冇錯咧，馬迪拍大衛路易斯打防中咧，好似冇乜點輸過添嘅，好似係啦。咁就另外後邊就泰利卡希爾、伊雲盧域同埋阿斯帕利古達。對面阿仙奴咧，哇正啊！咁啊，首先就斯捷斯尼啦，後防沙格拿、茅迪、薩卡、高斯爾尼、傑比斯，跟住中場咧就張伯良拍阿迪達。路斯基、卡蘇拿、保道斯基前面基奧特，一睇個陣容咧，就知阿仙奴攋嘢機會都頗為大，因為冇咗白明利， 最強的人冇在陣中。 其實係即係禮拜五我哋估嘅時候，其實都一路講緊呢、這個應該要發明嚟加呢個阿迪達啦，發明嚟加阿迪達啦，發明嚟加阿迪達啦。總之咧就冇一個發明嚟啦。 啊，總之就呢場波其實發明嚟，因為佢比較硬淨啊。 係咯。 咁所以就搶中場，即係所謂叫得中場。就得天啊！ 唔係咯， 係咪攞咗曼聯嘅概念啊？諗住揾個老嘢打中間啊？ 啊，咁都唔係啩？ 而家係兩個老嘢打中間喎。 張伯倫唔算老嘢。 路斯基咧？ 啊，路斯基打右手邊多少少嘅。 邊少少 嘅。我諗路斯基都唔會好逆嘅啫。 咁啊，係嘅。咁啊，但係始終都係嗰句啦。阿迪塔、張伯倫就可能打上落位。係阿迪達始終都係一個即係硬淨嚟講就真係唔係好夠硬淨嘅球員，你對住馬迪、路易斯呢啲即係搶中場咯喎，即係搶鬼搶馬。 即係我覺得阿迪達係就個級數都唔夠嘅。 係 呢個係一個排陣先天上出咗問題啦。其實嗰陣時我都有問過，即係睇緊波嘅時候都有借啲問嗰啲亞迷啦，點解我哋明即係大家有傾過偈都話，即係大家成大家喺度估緊，應該係出呢個雙防中㗎啦，阿仙奴應該。 但係點解去到最後，即係大家都有一個好嚴重，即係大家都有一個問號喺度，點解佢最後出嚟嘅時候都冇一個比較硬淨啲嘅球員呢？即係呢個係嗰個先天嘅死因。 你問啲阿仙奴勇得冇用喎，要問宏家先有用。 咁呢個就係要，即係呢個其實大家即係分析過都見到，你要對車路士其實你係先要求，即係同佢一樣，大家一齊求和咋嘛，即係磨咗嗰場波佢先啦，起碼你冇理由一開波你就擺過一個點講比較弱，即係嗰個身體個質素比較弱啲，人哋擺明就搶中場嘅同你搶嘅，但你好似冇乜相應嘅對策去對付對手咯。 係啊，其實我覺得研究呢場波就好簡單嘅啫，因為車路士就個領隊摩連奴都有學習精神嘅，不恥下問就學習利物浦。仲記得利物浦對阿仙奴嗰場波咧，就利物浦咧就前場緊逼住咧，即係呢個阿仙奴嘅中場咧就搶斷好多波，然之後打反擊嘅。呢場波車路士學到足，咁咧就咧靠住馬迪啊、路易斯啊中間搶到啲波咧，跟住就逼力拔力就俾佢前邊，咁咧就結果。上半場咧就已經搞咗四球出嚟啦，咁其實好多呢幾個入球都係咧類似咁嘅情況嘅。 第呢場波其實退到第三球，入到第三球之後，其實就已經可以判咗阿仙奴係呢場波冇行。 即係正如車版主所講咧，呢個垃圾時間咧係奇長，十五分鐘之後已經係垃圾時間，90-15，即係75分鐘垃圾時間，真係奇多嚇。咁啊，但係其實咧呢場波，我覺得其中一個關鍵嘅開波冇幾耐咧，基奧特係有一個都半單刀機會嘅， 有一回咯，就輸第一球之前嗰個攻勢咯。 係啦，冇錯啦。如果呢個波基奧特射入咧，根本就完全唔係嗰回事， 直頭冇力啊個波。 係啦，咁啊呢個波第一入球啦，咁就係啦，呢個咧係安祖斯塞利1-0右手邊伊杜奧，然之後咧就一個吸光轉頭左腳一射就射得好靚嘅。 呢球係射得好靚， 即係伊杜奧即係呢啲嘅射術狀態就翻咗嚟啦，係嘛？但後屘就傷啊，只激鬼氣啊。其實嗰個波嘅來源都係我唔記得係卡蘇拿定邊個咧，咁就又係俾一截咗個波嘅。 我唔記得係卡蘇拿定魯斯基係失咗個波嘅， 應該係。應該是卡蘇拿嚟嘅，卡蘇拿，因為卡蘇拿係啊，因為卡蘇拿今場波不下兩三次啊， 因為嗰啲鏡頭其實幾明顯嘅，當卡蘇拿或者阿迪達甚至乎係魯斯基喺中圈附近攞到波嘅時候咧，其實佢附近係缺乏一啲中前場嘅隊友嚟支援佢嘅，即係好多時候佢就攞住個波，佢要放一個比較長啲嘅波嘅。 同埋隔離左右一俾嘅選擇又好少，咁啊真係 即係除非佢回翻後嘅啫。如果唔係佢要向前俾，其實佢嘅選擇一定係即係。好少啊！ 第二球仲係馬迪又係搶到卡蘇拿嘅波，跟住就俾呢個安祖斯出嚟推到右副位一射就入網。啊！呢個波又係一模一樣嘅，啊！即係以為就將我頭先嗰段説話 copy 一次啊！即係安祖斯出嚟就射得好靚嘅，講真就咁。 射波嘅位置有唔同。 係啦，咁都係右副，咁都係右副，咁但係咧就 篤 落去嘅。 啊！依度嗰個係入咗禁區嘅。 係啦，冇錯就。啱啱入到禁區頂位置啦，呢個波就，但係個來源都係一樣，一模一樣，即係呢場波阿仙奴都死因都好明顯㗎啦， 都好明顯㗎，即係嗰個弱點就即係好明顯就係斷咗佢，即係嗰個即係打佢反擊，令到佢即係一做波嘅時候嗰一下佢孤立咗佢其中一個球員，就搶斷佢個波就打翻轉頭啦。 冇錯，咁啊，但係跟住十五分鐘到第三球咧。就好過癮嘅，呢個波又係中場截到個波㗎，然之後咧就我一俾過去左手邊就夏薩特，跟住俾個直線，咁又俾史卓尼再兜翻轉頭俾夏薩特一射，張伯倫咧就飛身咧將波擋出底線，用手擋出底線。 呢球證明咗英國係一個好福利嘅國家。 點解咧？ 佢哋對呢個傷健人士嘅照顧係非常之好。 傷健人士， 佢哋絕對冇歧視呢件事發生嘅。 係，可唔可以詳細少少？ 我唔係好明喎。 一個智障或者一個即係個智力有問題，或者呢個係 容許佢係運動。係 啦，佢可以做一個裁判。 哦，你講緊阿 士智障， 佢講緊阿士保加。 哦 ，OK，OK。 即 係 球證有呢個阿士保加，都請嘅。 係啦， 咁啊呢球 係一個好福利。 咁啊，首先就張伯倫呢球波就咁樣手球 啦，就肯定12碼啦，就 係一個無障礙嘅球場， 係 有障礙嘅球 證，係 啦， 咁下薩特就射咗入去就3-0啦，咁但係事後當然就球證就講咗個球員 講錯人， 喂，我成日以為呢樣嘢會發生喺曼聯身上，因為曼聯有個孖生嘅， 係啊， 走一個㗎啦， 係啊，但係都冇發生過，估唔到發生喺阿仙奴， 係啦， 啊，因為佢個兩個樣都係。是不是 可唔可以話佢種族歧視咧？點解咁兩個黑掹掹又當個詞咁樣？ 但係會唔會第時兩個亞洲球員企埋同一隊嘅時候又講錯人㗎？ 都有可能。 但係真係好難想像， 好難想 像會咁喎。 因為其實好明顯個嗰個。 但其實我覺得係個膚色上好似係阿傑比先係會再深少少喎，即係我睇電視我覺得係咯。咁如果憑個顏色，其實你係可以分得到 的。但係大家睇啲即係我諗啲精華啊，之餘即係或者賽後嘅片段，其實即係講翻呢件事嘅時候，其實係球證係有一個動作，佢係詢問個旁證睇唔睇 到。問過嘅，係啦，問過嘅。咁但係唔知點解。 原來旁證亞視保加。 但係唔知點解最後都係即係兩個人四隻眼啊！即係都係睇錯人咧，同埋係佢舉咗，其實張伯倫係有問題嘅呢球嘢都要。 張伯倫當然啦， 因為個波其實根本就唔中籠嘅。 係啊， 我唔明點解佢要飛來咧，即係飛來都 OK， 但你唔係咁傻啊。 哦，不過第一件事佢應該 想乜怕醜？ 唔係佢練慣守龍門啊嘛，即係龍門就無論個波即係出唔出界飛定先㗎，咁佢飛個姿勢都 OK 㗎，都係 㗎 ，OK OK 靚嘅，飛得靚嘅， 飛得靚 嘅，但係多手咗咯。 係啦，咁結果就一拍出底線，咁呢個波係12碼啦。咁其後就最後個球證咧，咁就啱啱今日就有個結果，就話個紅牌咧就取消嘅。 梗係要取消啦，咁都打唔甩唔係嘛？ 首先咧就因為有啲球迷會問啊，呢個波點解會即係明明啊，即係張伯倫就應該紅牌嘅正路嚟講，因為比賽傑比斯出場啊。係 咯。 咁係咪張伯倫應該攞翻個紅牌咧？咁原來咧就睇翻啊前 應該唔得噶嘛。 前唔係都得嘅，即係往時嗰啲咩 紅牌轉移、 抽後算帳 抽後算帳嗰啲之類啦。 但係追加停賽啫，嗰啲叫 係啊。 咁但係你喺場 咪追加停賽咯。 咁但係好多時候係你譬如侵犯對手嘅，即係故意踢對手嗰啲，都係即係另外一個聆訊嚟噶嘛，唔係喺賽裏邊俾。 嗱，我諗第一樣嘢咧就係我事後應該就會睇個球證嘅報告嘅，咁我相信球證就已經都為呢件事咧就已經係知道自己錯㗎啦，咁所以球證報告咁樣寫，於是個 FA 就有咁樣嘅判決啦。 我知錯啦，黃師傅。 因為就係太離譜啦，因為講真就 真 係 離譜啦。 另外有樣嘢就話咧，就係點解個紅牌咧係會即係取消咗咧咁，同埋就冇人就即係張伯倫會有個紅牌，因為啲球迷會問啊，因為就係阿 Ken 哥啊。即係呢個五件衫咧，就都講過呢個波嘅，咁就話咧，即係喺一個手球嘅情況之下，12碼梗係啦，速度手球，咁但係若果即係個方向啊，即係冇太大嘅即係干擾到個方向嘅話咧，就唔會判紅牌嘅。即係譬如而家咁樣嘅情況，即係阿張伯倫咁樣一手咁樣拍，其實就唔係差好遠嘅方向，咁就只會黃牌嘅啫。 就唔中龍門嘅，佢個球嘅路線正常都係即係都係離開個門柱都三個波位度啦。 係啊，因為佢入面佢都嗰個 Facebook 都講到佢話咧，根據球例咧，蓄意手球啊破壞一個明顯嘅入球機會係需要紅牌。咁但係要界定咩叫明顯嘅入球機會，就睇三個原則，一個就要距離，一個叫方向，同埋有冇其他球員包抄得到，要三樣嘢同時成立先構成一個紅牌出嚟。咁啊，佢又講到張伯倫雖然用個手拍中個波，但係冇明顯改變個波嘅方向，個波最終出界，所以方向呢個條件不成立，於是咧就冇判到紅牌，應該就咁講。 即係球例就咁講啦，佢演繹個球例就咁樣啦。 即係經一所講啦，我哋啲凡夫俗子咧都好難明白。 太深層次啦。 但係會唔會黃牌咧？ 咁啊，黃牌應該嘅，係應該黃牌。 即係但會唔會俾翻黃牌啊？張伯倫？ 哦，咁啊唔知喎。哦， 咁 既然 啦，你仲慢咁煩㗎你，煩交。 即係認錯人呢下嘢就，即 係大個咪算咯。 即係喺某啲動作片先見到㗎。 我話俾你聽，我用個比喻啦，阿Sir 而家要抄你就抄你， 唔抄你就唔抄你，唔抄你唔好咁多爹，你快啲走。 系， 你再唔走我就抄你噶。 系，唔想搞大件事。 冇错啦。 咁啊，其实香港都试过球证认错人嘅事件嘅，就系讲错人出场。 系。 咁咧就，如果大家都知道陈潭新啊， 系， 喂， 陈潭新就六八新事件啊。 系。 咁啊，话说咧有一场波就南华对合士嘅，咁咧就嗰场波就落大雨。 幾多年前先？ 好耐啦，真係好耐啦。講到合士真係好耐啦。 合士一聽個名字都知耐 嘅。係啊，咁咧就當時咧南華有兩個外援球員，一個叫拉南就著六號波衫嘅，麥格夫就著八號嘅，因為嗰日咧就落大雨，咁、就場地泥濘一片，咁咧就於是咧咁就首先就呢個八號麥格夫攞咗個黃牌，咁啊之後咧咁就之後其後咧就六號拉南就犯規，咁咧就但係咧。陳潭新就無端端將啊呢個麥格夫講出場 哦兩位一紅 係啦咁啊因為就即係啲泥咁啊遮住咗啦咁啊於是咧就即係吹即係將個錯嘅球員應該就冇兩個黃牌就講佢出場咁後屘又其實之前咧即係未講出場之前咧佢都睇一睇本筆記簿嘅因為球證佢本身有本簿咧抹低究竟有冇邊天攞黃牌但係就落大雨。就化咗，化咗之下咧，咁就結果就真係呢個錯就無可避免。啊、其實陳潭新都唔止一鑊嘅，有幾鑊嘅、嗯，可以慢慢講嘅、 啊。 其實好大鑊嘅。 玩零次啊，呢師兄呢排。 啊，所以呢下就 翻舊帳啊。 係啊，真係冇辦法，一講起呢啲，一定諗起六八新嘅，所以就好。咁就呢個波其實3-0之後咧，即係都場波都基本上就已經。完㗎啦，都好難翻身㗎啦！以呢個即係阿仙奴咁嘅狀況，因為你又要攻，咁但係你打少一個 攻，亦都冇咩威脅啦。 攻亦都一來人手又少咗啦，你又要升得高位啦，車路士又啱曬啦，中場上到個波，你又升得咁高，咁啊梗係喳喳林咁樣就即係懟上去啦，即係呢個車路士嘅球員。第四球啦，就係奧斯卡射入嘅。咁啊，其後嗰兩球都唔多講啦，啊，因為6-0 唔得㗎，車迷會唔高興㗎，你唔多講。 贏6-0都仲唔高興，仲想點啊？係做人唔好咁高要求啦，大佬，啱啱先？ 唔係㗎，俾人鬧過㗎啦嘛。 唉，真係啊，總之簡單嚟講咧，呢場波就分析就好容易嘅啫，咁就即係以阿仙奴，因為賽後咧呢場波之後咧，宏家個即係個 冇咩特別嘢講咯。 哦唔係冇答，唔係冇答嘢講啊！ 負全責嘅， 係冇嘢講，直情連個 press con 都取消。同埋而家咧，即係有傳到話咧，即係宏家因為阿仙奴同佢個 contract 咧就未簽嘅，就咧已經開始傳出話教埋今年咧，宏家就宣告沙咗啦嗱。 嚇邊個教啊？ 咁啊，而都有咁啊，真係唔知啊，真係難講啊。 對上嗰幾季，季季都咁講噶啦，即係好似啲政府助理咁樣樣，咪又係續約。 係咁就奧斯卡後屘入兩球，連啊穆罕默德薩拉都要整翻球。咁啊，咁啊，佢呢啲波 唔係都好嘅，佢一球單都係處理得幾好嘅。 哦，咁呢啲波哇，方圓十幾廿里單對單應該。我就未必入啦，咁但係薩拉就應該有嘅。 唔係㗎，即係你都唔好睇小人哋龍門先得㗎。 係，好啦，咁就呢場波好簡單㗎啫。咁啊，呢場波就宏家賽後話係一次意外啦嚇。意外。 意外。 啊，佢用意外。 唔好意思，贏咗你。 唔係，係宏家講嘅，宏家講，宏家講唔係摩連奴講嘅。 但呢個唔係意料之外嘅輸敗仗，即係嗰個比數可能係意料之外。但係佢由佢排陣開始就基本上已經知道局係輸嘅。 我覺得佢好似流力咁咯，好似諗住打周中咁咯。 哦，流力。留咩啊？ 唔係15分鐘之後咪流力咯，15分鐘之後，我哋3-0都追唔到啦，都唔要有，一定有周中，應該有。 周中係補賽嚟嘅啫嘛。 應該有啊，陣間睇啊嚇。 有啊。 係啦，咁就啊有㗎嚇，我陣間再睇啊。好，咁就6-0啊，摩連奴就梗係意氣風發㗎啦，啊佢啲意氣風發我唔多講啦嚇。 嚇？ 咁樣嘅咩？ 系啊，唔多讲啦，系 讲 唔讲 啦咩？哦，咁留翻啲马连讲马达先讲。 系咯，马连讲 都得啦，留翻马连讲。本来我都想讲啦，唔讲啦。 系啦，好，咁就利物浦 讲第二个六啦。 咁啊，都不让呢个车路士猪尾嘅，咁就 惊险啲咯。 少少惊险啦，咁因为就卡迪夫城都喺利物浦身上入到3粒波，都真系算系咁噶啦。 但卡迪夫城系睇得好噶嘛？ OK 噶，投個投一陣 段啦、 啊。因為有幾球喺左閘個位出事嘅，因為其實都好簡單嘅疊壓嚟嘅啫，俾個空位咁。呢場應該係費拿根都係依然打左閘。 冇錯，費拿根左閘。 咁佢就 扎連莊臣右閘 個位，即係佢同應該佢同。艾加中間啊， 冇錯，係啊， 個窿啊， 係啊， 咁又俾 一球麥治，一球費沙金寶啦，兩球， 冇錯，一球頭槌嚟嘅， 係啊，冇 錯。咁啊，其實打得幾好嘅，其實我又覺得好怪咯，就呢隊波真係卡迪夫城，佢後防嘅球員其實真係好低級數， 但係已經打夠五個後防咯， 但 係仲係咁， 冇辦法，真係好差嘅。但係佢前面 O K 嘅其實， 有個叫法比奧嘅喎， 就係、是、法比奧出事咯，最後嗰球，即係有一球又係啊，法比奧喺前面扭波扭失埋，結果就俾格連莊臣長傳俾阿蘇佢搞掂咯。 但係費沙金寶係 O K 嘅， 係 O K 嘅， 唔曳嘅。其實我都略略講過，佢中前場係真係唔錯。譬如麥智啊，第一場波入兩球一個助攻啦。另外我先前幾集講過呢個路尼啊，呢場波冇出嘅，咁就亦都係另外就沙下 啊， 打弱旅就好啲嘅， 得罪方丈、啊， 得罪方丈就爭少少啦咁就所以就呢球呢、這個卡迪夫都入咗三球，咁但係防守真係有啲同埋馬素呢場波。真係冇上嗰幾場咁神啊！咁啊，利物浦又點啊？話好犀利喎，入六亦夠六粒喎，阿蘇連中三元喎。 係啊 ，Skirtle 都兩粒。 係啊，另外就阿史基泰爾兩粒啦，兩球都係即係有一球係右邊傳中埋佢， okay. 就史基泰爾前柱一腳一伸， 係 就伸咗個波入網。 但係呢球係緊緊好嘅，佢慢少少都唔到。 誒，咁啊搶點搶得勁咯，史基泰爾幾鬼勁啊！啊，中堅又夠。 而家嗱就阿蘇咧就應該好似係28定29球。 係。咁啊。 記錯就應該係。 啊！但係就 S S 呢一隊嘅組合啦，孖 S 嘅組合咧入咗幾個波？四十 四 係咪四廿二啊？有 而家唔止啊，呢個四廿六，四廿六應該係四廿六嘅嚟㗎。 四廿六 咁就阿蘇嘅應該就如冇意外入多兩球咧，就破三㗎啦。 嗯，應該以今年阿蘇嘅表現破三就 破三，就啲應該係一個紀錄嚟。 完全就冇問題啦， 應該得嘅， 即係成全咗利物浦嘅傳統咯。總有一個入球 廿八球啊！ 28球， 史道力治咗19球，即係夾埋就47個， 47球，係啦。曼聯入幾多個波啊？今年曼聯， 你咁樣問， 消提 曼聯幾多波？ 我都有幾場3-0嘅。 曼聯睇睇先， 四廿八個， 曼聯都做48個， 咩過唔到過唔到過？ 啱啱過唔到，呢輪好翻啲，呢輪好翻少少。 唔係，但係呢兩個人其實已經係頂得住好多噶咯。 係啊，所以呢 pair 真係好誇張，呢 pair 今年真係。即係兩個球員實在打得太， 因為佢係明顯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係話佢用嗰個功力嚟去震攝 後防嘅不濟、 那個、因為如果你前面有咁強嘅功力、其實已經係抵消咗防守嗰個弱點。 係啊， 基本上即係成場波都覺得話好似睇個西甲咁樣樣。 係啊，即係比利伯林啊，有一球波又好靚嘅，史道力治後踭一挫。啊！兩個去到心靈相通咁嘅境界，一坐坐喺後邊，完全冇諗過 有後眼咁， 有後眼咁嘅喎，咁啊俾阿蘇十五碼射入嘅喎， 睇落好似好神 啊！ 其實訓練上邊咧，其實亦都唔係話一件咩特別嘅事嘅啫。 但係你嗰個力水啱啱好嗰下得人驚啊！ 主要係佢俾個波出嚟，同埋迎上嚟個球員嗰個時機，因為如果你齋俾係冇用嘅，嗰個時佢係。 啱啱好 衝上嚟撞射嗰下咧，其實你知點解？所以話嗰、那個禁區要分三份，每份為之六碼就咁講。咁你教練教嗰陣時候，永遠都係將個波傳到去，甚至乎係傳 N 字都好，傳乜 Q 都好，梗係瞄住第二個六碼區傳嘅，因為嗰個係最即根據咁多年嘅統計啊，嗰、那個係最容易入波，龍門係最邊長莫及嘅位置。所以嚟計，通常而佢哋教嘅傳位就唔係傳人。你覺得佢好似好準，其實佢因為大家都知道咁上下係邊個位置。 但你要有即你 當然呢個都 你知道要俾咩位，但你後腳喎、你唔 冇錯啦， 後腳嗰下嗰個力度係難就噶嘛，大家自己攞個波落去試下後腳點俾到個位啊，大佬。 係啊，亦都要同你講啊，石地同草地係好大分別㗎、你著埋 boot 咧。 真係你要咁樣揞個波，你揞得準嘅角度咧係好難嘅。 係啊， 咁、所以就呢個 S 啊，呢一 pair 哇默契咁鬼犀利，所以利物浦今年咁鬼勁， 係啊， 聯賽冠軍都好有機會。 同埋史道力治入嗰球又係靚啦，阿蘇俾佢。 即係你講話後上逼力拔啦，走上嚟嗰球， 係啦、 所以兩個默契已經到心靈相通境界啦。 嗰球係阿蘇喺左邊就忍住，忍下忍下，咁突然之間一下，即係見睇住有阿小力士走上嚟，佢真係諗到，即係其實佢係特登俾落去俾小力士撞射。 咁啊，最慘就係嗰有兩球波，佢阿蘇同埋中堅喺度鬥頂，咁啊次次都係個中堅輸嘅， 係 啊，嗰個先攞命 啊嘛。佢啊真係犀利，佢矮人咁多咧，佢嗰個孭嗰個位咧。其實真係有啲功架， 用腦咯， 即係佢孭個位，佢知道，即係我頂唔到啊，你都頂唔到噶，即 係 等個波跌出嚟，咁我個背脊，我已經望住個波，我就走得低。係 啊，好多時投槌佢唔使跳噶，佢喺低位可以攞到你噶。 係啊， 唔係你往時睇，即係其實睇呢個恩沙基啊，有呢啲咁嘅招數俾你睇。 嗯， 因為你本身冇嗰個優勢，你嗰個人就會轉移另外一套。 佢用呢個點講企位啦，佢自己嘅企位啦，判斷。啦，嗰度係調轉後贏翻曬。 哦，咁啊有啲可能有啲下邊啲手有啲啊撩一撩啊，某啲位啊。 咁呢 啲 就呢個好出名㗎啦，呢啲嘢。 技術呢啲。 喂，如果以烏拉圭球員佢 OK 㗎啦。 嗯。 烏拉圭球員以前如果你大家有睇過呢啲， 陰濕啲。 唔係咁少嘢㗎，大佬。 係啊。 哪啲有咁陰濕㗎？係、 有啲撩唔知撩邊個位㗎嘛。 咪有啲直頭兜嘢踢埋去。 啊， 兜嘢鏟埋去，烏拉圭啲球員邊有咁㗎？其實好明刀明槍嘅，佢已經其實算係 修練咗 嗰只嚟， 修練咗㗎啦。 講、 真，即唔係你可以對比翻佢初嚟到英超嘅時候，佢嗰種即係佢嗰啲超技術都已經即 好明刀明槍。 即呢幾年其實係修練咗嘅，呢一年咧起碼。 咁啊，除咗兩個之外啊，其實英國就唔係講 SAS 嘅，其實英國亦都有 SOS 啊 ，SSS 嘅。 啊， 三個 S 邊 Sterling 嘅， 哦 Sterling 係啊，因為呢個其實都一個好重要嘅喺個即係叫做湊緊啦，呢個人即係我都 慢慢俾佢俾啲時間 即係幾即係嗱呢樣嘢我咪成日講即係唔好即係拆開少少講話阿仙奴嗰個傳承系統問題咯。咁如果你好似 Sterling 咁樣有呢兩個咁高技術流嘅球員湊住佢嘅。咁老實講，佢都唔會行得太差啩。 係， 我諗。 唔係，我諗係一個上陣嘅機會啦，即係你上得陣多，即係你俾人鬧兩句，你又肯聽人講嘅，咁又唔同。 即係 你唔需要佢喺重要，佢要孭起對波嚟踢嘅。 同埋 咁冇人帶住佢， 同埋睇下學神會點樣用佢咯嗱。講真， 羅渣士啊，唔係學神係英格蘭， 係啦，冇錯， 英格蘭 真係出咗咁多隊嘅嗱，遠嘅胡禮菲利斯。近嘅有呢個艾朗連龍，都係好撚典型嘅英。老實講，英格蘭從來唔撚缺右翼嘅，但係都係嗰隻鳩推死爆，冇技術，冇傳中， 成隊 射術都撚差。即係希望喺呢一代裏面，或者 Sterling 會有少少係有啲唔同咯。 睇下佢哋可唔可以真係諗清楚自己以往即係嗰個。國家隊個風格係咩啦？ 即係你嗱，你左以往左手邊都可以容納到一個祖高爾，咁你係咪右手邊一樣可以容納到一個類似祖高爾嘅右手邊嘅祖高爾嘅球員咧？ 打翻啲簡單直接嘅波啦，用下腦啦， 冇錯啦， 咁就。就係英格蘭啦，似乎個都有啲好嘅球員啊，即係譬如史道力治啊，就係啱啱講嘅 Sterling 啊，都似乎唔錯。咁啊，利物浦啊六球，咁啊呢個曼城啊都五球喎、啊，夜夜托尼連中三。 英憤嘅喎，曼城就應該嗰啲係。 哦，咁啊係，呢、這個艾姆比列特啊，兩個十二碼都關佢事嘅。 係咯。 第一球黃牌，第二球紅牌。 同埋曼城通常咧，對上一場好辛苦咁贏咗一場波咧，即係可能入得一粒咧。下一場大炒嘅機會真係好高喎， 係咁就 下一場今晚嘅咯， 唔係炒咗咯呢場。 啊呢場炒咗，跟住就唔知啦，跟住就 跟住你 因為爺爺托尼入三球，有一球好靚遠射添，咁就結果就5-0。咁就另外其他就唔特別多講啦，其他就嚇嗰啲。 迪米哲利斯都有波入啊，陰哥。 哦，係啊，咁所以話呢度孤行。 喂，迪米哲利斯頭槌好 OK 㗎。 咁嗰球波唔係嘅， 唔係頭槌啊， 唔係頭槌嘅，三碼點。 三碼點射。 用 射㗎， 呢個唔係呢個波就慈三都入到嘅波。 哇，咁樣樣嘅。 咁包㗎，你幾碼係可以打飛機㗎？你見 到好多 三碼冇人喎、啊，大佬。 我想問爺爺托尼第三球係咪罰球嚟？因為你 唔係遠射嚟嘅，好靚嘅個遠 射。 遠 射 呢個又係啊，僅次於兩個 S 之後第三位神射手榜。 係啊， 十八球。 呢、這個爺爺托尼真係都唔曳嘅，絕對嚇、啊。好，咁就差 十六球。 係啦、啊，差唔多係啦。咁就睇睇個榜先啦，好嘛嚇？咁、 啊、 就車路士領先緊 四 分，打少一打多利物浦一場，打多曼城 仲有 三場， 仲有咩強隊要對先得嘅？你要講埋，大佬。 仲有咩強隊啊？ 你唔好話俾我聽，對啲嗰啲新特蘭啊、富咸嗰啲叫強隊啊。 好似利物浦未對嘅噃。 未對。 係咯，利物浦主場喎、 啊。先講講車路士嗰個餘下賽程啦，記唔記得啦？ 哦，一定有利物浦先啦。通常我好少記賽程嘅，我就知對利物浦嘅，淨係知曼城就應該。 但好似聽嗱，我聽個獅子講應該就梅花間竹嘅， 係 一主一客，一主一客咁。 阿慈山碌到出嚟啦，咁啊就跟住啊水晶宮啦，然之後史篤城有一場對。對利物浦， 其實第一場對利物浦係 哇咁啊結啦，對利物浦，利物浦今時今日有一個 double S， 大家識聽啊， 默契咁鬼好，中堅史基泰爾咁鬼飛，後上咁多波入， 大家認住 先啦，呢啲唔信唔過啊， 唔係噶，講真㗎， 如果要啊諗到睇下都有史篤城難到咧， 唔係都係嗰句，即係 喂好難估嘅喎，車路士嗰啲你永遠都係估唔到嗰隊難到佢嗰隊就難到。 唔係嘅，因為車路士本身佢真係比較，其實就叫主手多少少嘅，對住啲弱旅啊會賴嘢。係 同一個錯誤咧係唔會犯兩次嘅，你唔好當人哋個領隊係揩嘅先得。 阿士東維拉之前都有輸過波㗎， 史文斯就唔得啦， 史文斯唔會諗啦。 唔係啊，就咁嚟緊嗰場對水晶宮都好容易賴嘢。 冇玩啦， 水 晶 宮 高啊， 水晶宮主手布力士 O K 㗎。 水晶宮我反而都有啲期望。 係啊，會有機會 玩啦。其實作客史篤城都搞得大下去喎。 係啊，好危險㗎。 但係其實幾多都係互緊級㗎，其實呢。 係啊，互嗱、如果最後三周咧。即係嗱，如果最後兩周諾域治同埋呢個卡迪夫城咧，如果真係互級無望咧，咁車路士就著數啦。 都唔會啊，好似好近啊，佢哋啲互級。咁啊，同埋曼城始終如果失分形勢係仲少過車路士啊嘛。啊，你睇下曼城嚟緊有啲咩波打啦，不如你睇車路士喎，真係睇嚟做乜鬼啊？啊，曼城有啲咩波打咧？咁就嚟緊就應該碌碌先，咁就對曼聯啦，係呢場啊。跟住對阿仙奴啊，原來阿仙奴個勢咁鬼。 阿仙奴利物浦啊， 啊仲有利物浦啊，係三強都要對入，哇咁。 愛華頓啊， 哇咁緊要啊， 即係所以話曼城其實係。即係掹掹地 嘅，曼城 嘅賽程其實最不利嘅， 不利， 同埋因為佢都有幾多場作客下㗎， 同埋 歐聯就出咗局啫。 哦，咁啊係，即係譬如啱啱而家呢場，即係講講今晚周中啲英超啊，咁啊呢個主場啊，唔係作客，曼聯主場對曼城呢場波咧， 好不利， 即係曼城就。最近曼聯個方好似好翻少 少，好好啊！ 咁啊，朗尼 非常之好， 朗尼又好似學以前碧咸咁樣喎，半場粒射， 咪咯，半場粒射 啊， 大佬， 好誇張喎！啊， 嗰場仲要碧咸睇住佢半場咁樣射， 係啊，嗰、那個波就窩裏粒射嘅，啊，真係相當之厲害。咁但係又冇咗雲佩西喎，咁啊會唔會曼城有得偷下雞啊？ 問啦、啊，就客就。 其實曼聯有冇得贏咧，同即係有冇雲佩西咧，我覺得個關鍵都不大。 係、哦，可能調轉咧。 有冇計可以即係點講？可以即係做到波？即係你我驚係其實係曼聯會係即係穩守求穩守位先嘅。咁佢咁你曼城就大禍啦。 唔 係，你真係唔使諗。 如果曼聯穩守位先嘅。是曼聯大鑊， 梗係大鑊啦！曼聯點守、啊？ 如果你有睇開今年嘅曼城咧，你會發覺到咧，佢有好多波咧係無需要入到禁區咧， 係啊， 禁區外射啊嘛， 就係爺爺托尼啱啱嗰球遠射都已經夠係啦、 啊，但好多球都係爺爺托尼啊，你唔好忘記。 啊，仲有大衛斯華咧， 唔係好多個㗎咋，其實你 仲有迪斯高啦，費蘭甸奴啱啱之前啊，嗰場聯賽都有波入啊，大佬。 同埋你話好似斯華嗰啲啊，好似拿斯利嗰啲，佢真係夠姜。 自己揸住個波扭到你入去㗎嘛。 係啊， 你有睇西甲打比都知道，好似美斯嗰啲咁，根本咁短近距離，佢都仲要揸住個波行入去。你以曼聯嗰啲後衞有好難鏟佢。 但係即係我都係嗰句，喺奧脫福踢嘅曼聯係要睇高啲嘅。 首先 今季最 好， 今季主場先 啱啱先至反底，即係明明就輸緊，作客就輸緊兩球， 生咁硬嘛， 反勝。即係主場就三球就借你就借你， 哦、即係呢、這個 嚟緊係其實呢兩場已經兩場連勝㗎。 哦，即係話、這個、 三場定兩場三場連勝㗎。 哦，即係你阿慈生，似乎你咁講就呢個曼聯就呢個前四不是夢喎、 哦。我覺得起碼爬個熱刺先。 哦，咁樣話好近喎、 啊， 都前五咯、哦，或者係歐冠不是夢咯、哦，係嘛？ 赢埋你点估啫？系咪赢过拜仁嘅啦嘛？ 诶、哎，睇提你啊，维迪啊红牌停赛，可能要出咧周秀娜个 friend 嘅费电 啊，哦、怕啦， 宗师就拍宗师呢对咁嘅中坚组合咧，真系我觉得好问。不过有一个好处，我见到预计阵容马达可能会打攻击中场噃。咁啊，所以呢樣嘢就可能會對曼聯好消息咯。 攻擊中場啊， 係啊，馬達 會出壽司仔先。 壽司仔似乎預計陣容又見唔到喎、啊， 係、啊、 有咗球王沙， 唉，真係嘥鬼氣。 又出湛師傅啊？ 係啦、啊，湛師傅可能啦，都唔知嘅。咁啊，另外嗰邊可能會出華倫西亞嘅。曼城就 加油啦， 係 出邊個箭頭啊？ 應該迪斯高啦，迪斯高呢輪都 OK 嘅。 咪一呢排少用咗呢個 利格道啊？利格道個方可能都曳少。咁啊，呢場波就點估咧？我覺得曼城都係高啲嘅。啊，都係高啲嘅， 高少少啦。 啊，以對住周秀娜個 friend 嚟講咧，我覺得應該都機會曼城嘅機會都應該大啲㗎啦。嚇、 講埋即跳咗落去廣州中啲快車就講埋啲英超先啦。 好啊，其他 咁啊，阿仙奴就對史雲斯嘅。 阿仙奴、史雲斯兩隊都 今晚就嗱、啊、今呢周中就3-9㗎啦，唔使諗㗎。係。跟住就利物浦就對新特蘭呢場難打喎。 啊，咁啊，阿仙奴嗰場先啦。 利物浦對新特蘭。 啊，利物浦先。 難打。 我覺得。 你覺得點啊？ 主場雖然主場，咁 呢場波應該都係屠殺佢嘅。 屠殺。哇，好有信心啊！ 唔係有冇信心，都係有啲仇口㗎啦，落。 哦，咁啊係啊，對住奧沙布朗就真咁啊，梗係。 唔係啊，你唔好忘記嗰次嘅氣球事件。 哦， 咁係 咁耐歷史。 咁係個波，但係個波係。其實你自己掉落去， 係咯，自己掉落去。 你唔好蝦我，又唔記得 我。我知，但係一定 嗰波係自己有， 自己掉落去，係自己球迷掉落去。 咪咯，咁嗰啲自己有。 咁呢個係好一個好深刻嘅教訓啦，即係證明話俾你聽，入一粒係唔夠嘛，所以利物浦今屆係真係冇和㗎。 冇錯， 一係贏一係輸，打掉門牙會吞啊，從你死過。 係啊，盡量盡情有幾多入幾多 ，S 又咁鬼 fit， 再加多個 S 三個 S。 系，你提一提利物浦嗰场系踢4点嘅， 系4点，系啦。咁啊，似乎就利物浦以今时今日呢个状态，输即系俾卡迪夫城领先，都仲可以反到底嘅。咁 你卡迪夫城算乜嘢啊？屌咪又系咩啫嘛？啲万卵教嘅啫嘛。 依家咁样样啊，牙斩斩。 新特兰都系奥沙布朗啫嘛，大佬争几远啦？利物浦 系一个已经揼咗嘅奥沙布朗，虽然冇乜点样起过、啊。 所以就应该就冇得输嘅利物浦呢场，应该坐二望三球冇问题，系咪？咁所以就另外一场啦。 再落力啲啊，师兄，你讲多句啦。 系，好得噶啦，够噶啦。阿仙奴就对史云斯。 我都话开始车。咪有啲漫化嘅 阿仙奴對史雲斯啦，阿仙奴同埋史雲斯兩家波都好似嘅。米祖上一場已經後備出翻㗎啦，咁啊可能對於佢攻擊力都有啲幫助。咁啊，但係阿仙奴啱啱先俾人屠殺完6-0，會唔會攞史雲斯嚟出氣啊？冇反應， 唔知喎、 啊。跌曬 air 啊！ 喂，史雲斯近兩季都阿仙奴黑星嚟 㗎。哦，咁但係兩家波 最緊要有冇米祖先？ 而家啲上一場有出嘅。 唔係，我覺得史雲斯係收咗 lead 嘅。 哦， 個問題，史雲斯收咗 lead， 你都啱， 收咗 lead 係好難。 佢一45分未啊？佢應該38啦。 應該 佢中唔係喎， 喺下邊㗎， 都唔係喎， 29分啫喎， 佢都要啲分 喎，要呼吸喎，大佬。 所以 精神嘅喎，大佬、 啊。所以就要小心啲。 阿仙奴呢排又係好似上季咁啊，又係上半場 開始漏電係嘛？ 上半場成日都入唔到波。 係啊， 係。 呢啲同一拖到尾咧，呢啲對斯文斯係好有利。 係咁就呢場波就哇， 足夠運咯。 呢個阿仙奴個傷兵咧又係好長嘅。不過好多都係兜扶嘅，咁啊張伯倫兜扶啦，路斯基啦，都係兜扶啦。啱啱有個消息話咧，賓特拿咧就似乎嚟緊都唔會點出噶啦。 打出雲 家，出爺爺沙朗高就多啲喎，開始嚇。咁、就所以就阿仙奴 啊人工， 同埋爺爺即係、就是、爺爺沙朗高個功能同埋表現都算 OK 嘅呢幾場波。睇預計陣容可能會出華美倫打中堅嘅。 嗯。 啊，咁呢個就要留意。 上場都係啊。 上一場唔係， 上一場左閘咩？ 上一場唔係，上一場啊，上一場係咩嘛？傑比斯嘛，傑比斯係喎， 唔係啊，咪、啊、中堅咯，華美倫咪。 華美倫買高斯爾尼帕茅貝地薩卡。 係咩？係唔通我認錯人？ 冇你可能認錯人啦，不過 一個咁高 一個咁矮， 球證都認錯，你有乜可能唔認下錯咧？所謂咧。 我明明見到華美倫㗎。 哦，係咪後備啊？ 係咪後備有入啊？ 哦，可能係後備啦，係嘛？好，咁就啊，我覺得阿仙奴高啲嘅呢場波嚇。因為都要出下氣嘅，如果唔係就 好誠懇啦嚇，大家都 真係頹㗎啦，大佬你輸兩場， 唔想咧，唔想即係估撚中咧，真係阿仙奴第四啊，大佬。 最好唔好啦， 最好唔好第四，真係一個唔好嘅事。 今季其實應該要喺頭三位嘅。 哦，唔係應該要全力爭取足總杯冠軍，嗯、即係唔好幾多年無冠啊，八定九啊，年無冠。 師兄你講啲嘢嘅，你好天口㗎，我識你嗰陣。 唔係咁係事實嚟㗎嘛。 師兄你變咗。 呢啲係事實嚟㗎嘛。 你變咗啦。 唉，唔係㗎，嗰、那個冠好似係咪啲咩表演賽啊？嗰場對傑斯啊。 師兄真係變咗啦！ 好，另外禮拜四仲有一場 係令人瘋狂 嘅，咁禮拜三夜晚仲有一場嘅紐卡素對愛華頓，我會睇愛華頓啲嘅，始終都嚇。咁啊，雖然 今晚唔係禮拜三，禮拜二。 今晚係啦，咁啊，愛華頓作客，雖然作客就可能弱少少，咁但係紐卡素最近個方， 我都係中意愛華頓多啲嘅。 個方真係麻麻地啦，上 紐卡素又係啲風流波收嗰啲嘅呢隊就真 係。係啊，因為就拍到就已經係停賽啦， 攞夠分啦已經。 係啊， 領隊已經攞夠分啦。 我有五年約。 係啦， 我仲唔放下假先啊？點 放假㗎啦呢排？ 好，咁就最。 球員都嗰啲法國國家隊邊緣人咧，都差唔多㗎啦，要保留下實力嘅。 另外仲有一場嘅韋斯咸，咁就對侯城就韋斯咸卡路爾主場，應該都會對侯城都有一打下嘅，我覺得偏和嘅呢場反而會嚇。 睇下侯城點啦，我覺得侯城高少少。 哦，仲高少少添。 侯城嗰個人腳上係齊整啲嘅， 咁就 OK 啦。我覺得偏和嘅。好，另外就西甲，咁西甲咧都係開快車㗎，今個禮拜。 冇錯。 咁啊咧就巴塞會對切爾達。 切爾達啦，今晚三點。 係啦，咁啊對翻住咧安力基啊帶領嘅切爾達，機會係比較大嘅。講真就我必須承認，同埋主場。 安力基。 反而就西維爾，咁就會西維爾會對 主場對皇馬。 嗱呢場波最近西維爾個方幾好嘅，咁就要皇馬要留意。 有 C 朗喎、啊。 咁啊係，有呢、這個有一個宇宙無敵黃金啊， 開始嚟啦！ 呢個咧係呢個 C7 啊嘛，無人能及，咁就應該對西維爾冇問題。 呢個 係 好中肯嘅判斷嚟先。 係啊，呢、這個就冇錯咗。 我就嚟用嚟做零星 咗。係，應該就冇問題。 唔係馬體會就對格林納達。 嗱呢場波咧咁就有啲危險嘅，格林納達係守得 OK 嘅呢隊波嚇，咁就所以馬體會要小心一啲啊，小心啲啊呢、這個馬體會可能失分嘅，可能失分嘅，咁就另外咧就係呢個基達菲咧又會對維拉利爾嘅，咁咧就基達菲已經有成三個幾月冇贏過波啦，咁就所以維拉利爾就算作客。都應該冇問題。皇蘇對華拉道列，皇蘇啱啱先輸完一場，咁就咧係應該對華拉道列都係 O K 嘅。反而就有一場五點嘅艾美利亞對華倫西亞，艾美利亞啱啱就爆完冷，咁啊調轉啦。咁但係華倫西亞就要作客，華倫西亞作客就曳啲。咁就睇下點啦，呢場波比較難估。 西甲講完講少少得㗎。 哦，好啊。 嗱，今個禮拜咧就。拜仁咧就仲未 champ 到嘅，即係仲未， 因為多蒙特未輸， 係啦，因為多蒙特同肖克04都贏波， 都順利贏波。咁咧今晚咧， 今晚就一定要分出勝負啦。 今晚咧就呢、這個多蒙特對斯卡零四， 呢個魯爾區打俾， 係啊，魯爾區打俾呢個 神關魯爾士。 咁咧。就拜仁就作客首都球會克法柏林嘅，咁、就應該就睇樣就拜仁就食硬㗎啦。 係咪拜仁一贏就搞掂㗎啦？ 要其他兩隊失分。 哦，咁樣， 因為佢而家帶緊廿幾分， 失硬分啦。 所謂其他嗰兩隊， 多蒙特 即係兩隊都和，我記得係和波到就追唔到。 哦，即 係帶緊廿分，剩翻 係廿分到㗎，我都 即係 that means 即係話多蒙特如果同斯豪克零四打和就拜仁已經係搞掂啦。係，不過呢啲遲早嘅事嚟嘅啫。 即係我覺得都係爭一 時間嘅問題啦，拜仁贏就 因為帶曬出嚟㗎啦。 啊，我見到斯豪克嗰個傷兵又係咧，幾乎可以組到成隊球隊出嚟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個 豪格啊嗰啲傷啦，即係啲防守球員啊啲傷啦。 我諗德格都。不出個零禮拜之後咧，都應該宣告就出咗個冠軍出嚟㗎啦。 廿三分，咁應該係踢三十六場定三十四場啊？唔好意思， 三十四 場，咁即係剩翻 八場 咯， 八場波到啦， 八場波。只要佢即係其實只要佢今晚呢兩隊打和咧，拜仁贏波就碰杯㗎啦，即係帶嚟咗24分或以上啦。 嗯， 講埋少少意甲，羅馬對拖連奴。祖雲達斯對帕爾馬呢場近㗎，祖雲達斯帕爾馬最近方 OK， 費倫又對 AC 米蘭啦，以 AC 米蘭最近嘅頹勢咧，費倫我覺得都可以搏一搏嘅。拿波利會作客卡坦尼亞，咁就其他都唔使太多講啦。咁就我諗時間差唔多啦，慈生係咪？ 俾多講球係咁已推介多兩場 哦，好啊， 杯賽啦。葡萄牙杯就星期三晚嘅五點啊，有隊波圖對奔飛加啦， 哇正， 即係兩隊大波， 大波嚟㗎，大波嚟㗎呢場。 咁星期四晚就有個荷蘭杯，阿爾克馬爾對阿即士，咁即係聽到啲名字知道排名，咁就都係啲前列嘅對賽啦。 阿爾克馬爾就中間啦，唔算 即係之前幾季 好緊要嘅， 之前幾季就好嘅。 講起荷蘭就啱啱，因為前嗰排個成日講話 PSV 打得唔好啊嘛，咁但係最近就八連勝。咁咧就上到第二啦，所以就嗰啲維迪斯啊嗰啲就翻曬屋企噶啦，嗰啲車路士二隊嘥鬼氣嘅。 另外講開意甲咧，就加塔沙雷嘅利亞拿咧，就已經同球會就已經解咗約啦。 哦， 就正式轉去烏迪尼斯。 哦，係啊。 係啊。 哦，嗰、那個即係以前打過利 物 浦嘅 嗰個，長期喺土耳其打雜都唔知做乜鳩。 哦。好啦，咁就應該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有波點 啊？ 哦，今日冇啊，今日 冇。 咁啊，要 check 下 Chan Car King 嗰個啦，咁就要。 係啦，如果係嘅，就聽下佢嗰個啦，都係再推介多次啦。 好，遲生有首歌。 係啦，咁就點咗首張元嘅唱翻呢個蘇打綠嘅《無與倫比的美麗》。咁點就點解咧？就因為聞說就因為台灣啲事件啦，咁有一啲即係佢係其中一個聲稱會被封殺啦，咁啊即係支持下啦， 好多人被封殺。 另外就點俾呢個大布魯魯？ 哦啊係喎， 因為 布魯魯撚樣著咗曼聯波衫， 因為近排即係佢都係一個大家比較關心嘅人。 講翻少少大布魯魯，我哋忽然間提起，因為咧最近咧即係嗰場阿仙奴嗰場就阿仙奴波衫， 係啊， 佢 係球迷嚟㗎嘛， 阿仙奴真係阿仙奴 fans 嚟㗎，據我所知。咁啊事後咧就有啲阿仙奴 fans 就因為輸波啊嘛， 賴佢 啦，就賴啦，就姓賴。 咁呢啲就其實佢着衫就真係即係一個噱頭啫，係啦，唔好太過太過為難佢啦。 冇乜政治觸覺啦，佢又 咁佢而家咪著曼聯咯。 咁為咗表示即係、就是、對球迷嘅協議，佢應該唔好著啦。 呢個就 起碼一場啦， 好多球迷嘅意見嚟嘅。 諗下點樣可以叫到佢唔好著啦。 係啦，好啦， 係啦。 好啦，咁啊，今個禮拜 Hopeball Song 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啊，今個禮拜五有呢個足球頻道，仲有禮拜四反慢 啊， 仲有反慢啊， 有反慢啊，記得 係啊，呢個要留意。咁啊，所以下個禮拜二好波湯再同大家見面咯噃。好，拜拜。 天上風箏在天上飛，地上人兒在地上追。我若擔心我不能飛，我有你。Thank you. 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 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 二十、三十、四十， 我唔想再去到外国嘅时候同我 Jackie Chan， 我想讲有另一样嘢，我会觉得代表到我哋啊！即你明唔明白？我觉得我 Jackie Chan 而家唔够我打啦，话俾你听。佢問出以前我唔夠佢打，而家佢唔夠我打啦，我肯定。 你肯定？ 你係八幾歲？ 你咪肯定先？ 屌你！我三十幾歲打唔贏六幾歲阿伯。 我想睇下， 我好想睇。 我即時停止我講嘅嘢，我好想。 嗱，陳生， 即係 channel 大。 陳生，你聽到嘅？